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 靠自己冲过终点线。早晨早晨，今日湾区生活一小时呢，阿欧继续请嚟上一集我哋嘅嘉宾啦，有 Green Teens 嘅创办人啦，田成辉先生 Thomas 嘅。Thomas 你好啊。 好早晨。 係你好啊，早晨。咁讲下绿色科技先啦。咁头先呢喺咪后呢都同你傾啊，话喂香港人呢唔係好了解或者唔係好认知咩系绿色科技。不如又等你去讲下，因为你都系绿色科技嘅企业啦咁样。咁你嘅发迹史系点呢，就係可以讲。与此同时，我想你多讲少少呢呢个绿色科技点样对接到我哋市民日常掂到嘅生活好吗？ 其实可能花少少时间分享啦。其实好多时候市民会听到成日绿色，绿色咩系绿色，绿色经济啊，绿色金融啊，绿色其实个本意就系我哋要点样去爱护呢个地球行先啦。咁所以我哋所有讲嘅科技啊，好金融又好，全部都系一个手段，系令到大家可以去用一个咩方法去保护地球。呢个系个系我哋首要知道嘅，因为个地球病紧嘅时候，我哋会好多唔同嘅灾难啊，好多嘅台风啊，好多个水浸啊，系令到人伤亡更加严重嘅。所以呢个系点解要行绿色嘅原因，大家要搞清楚先啦。咁所以先演变开嚟就会，喂，我哋用啲咩科技去处理呢件事啦？咁我哋有呢啲科技，咁当然你要配合有金融嘅时候，你先可以去配合到啲人会用呢啲咁嘅科技，所以系一个相关联嘅嘢嚟嘅。呢个想同啲市民讲解下，即系如果唔系就佢哋成日以为绿色系只系一个口号啊，系或者系个颜色啊，咁忘记咗个初心，就其实系点样去爱护呢个地球先咯。 咁呢个就係由 Thomas 手中去讲解啦，即係最前线嘅叫做绿色科技人员去讲解俾你听啦。嗱，上一集我记得呢埋下一个伏笔嘅，咁点样用啲藻类呢去做一啲生态圈啦，或者可以叫做可持续性地养一啲本地龙虾，甚或对接得到。首先本地龙虾呢一样嘢呢对于主持人嚟讲呢都几崭新啦。咁哇，通常我哋食波士顿龙虾啦，或者食澳洲龙虾啦，仲要哇依家食到好刁钻嘅，南澳同埋西澳啲龙虾嘅颜色都识得分嘅，咁样好夸张。咁但系啊，本地龙虾又点咧？或者啊，点样用你头先即系讲到嘅生态圈去对接得到我哋本地嘅叫做渔户啦，或者饲养者、养殖者啦，去多做一啲绿色嘅贡献咧？ 本身咧，我哋个微组自己本身咧系一个可以做到吸碳动作嘅一个喺水里边生长嘅植物啦。咁但系当佢吸到个二氧化碳咁上下嘅时候，佢慢慢长大，佢就会慢慢会变成龙啦。龙咗之后咧，我哋就会可以抽取佢呢个 biomass 出嚟，系去做其他唔同嘅嘢嘅。咁我哋当时就会谂啦，其实我哋抽咗呢个 biomass 可以有啲咩配合咧？咁咁啱就遇到呢、這个喺某个场合啦，就遇到一个呢、這个朋友就叫千国水产，係啦，咁两位创办人啦，咁我就同你哋倾了解佢哋养殖龙虾係个点点滴滴啦，咁佢哋都系行一个绿色个方法去养殖嘅，咁我觉得哇大家嘅理念都几似喎， 係 咁我哋就喂其实我呢、這个呢、這个微组呢喺抽取咗呢个 biomass 嘅时候，其实我哋可以做成一个微组嘅粉啦， 系 要么就系俾人哋食，或者攞嚟做 supplement。其实我哋都可以攞嚟做一个饲养龙虾嘅饲料嘅。 哦， 咁点解会饲养龙虾呢？因为比较有价值啊嘛。咁其实你话养鱼啊、养成都可以嘅，但系养龙虾就比较特别啦，个 感觉好似矜贵啲啦，或者好等啲叫渔户有一个卫生嘅一个举措喺当中啦，啱唔啱啊？ 系啦，系啦。咁而呢个企业佢哋嘅 location 喺西贡榕树澳嘅，咁佢哋又系渔农处指定嘅一个龙虾养殖户啦，可以教其他唔同嘅人去饲养龙虾啦，同埋佢哋系 有一套好好嘅方法去点样喺本地适合嘅水域啊、温度啊， 嗯、 去养到我哋真系自己香港人嘅龙虾。 系， 我哋叫青龙啦。咁而呢个青龙啊，真系几好食嘅，因为佢哋俾我佢哋俾我哋试食嘅时候咧，系完全唔落盐，清蒸。 哇！ 乜嘢都唔落，咩蒜蓉啊、粉丝乜都唔落，豉油系啦，清蒸。你去食到个龙虾系真系甜嘅， 哇！呢、這个正、啊，如果真系确保咧，我哋嘅水资源系优质嘅话咧，随时刺身都有得做、啊，我觉得。 其实可以做埋刺身噶， 系啊，应该系、啊， 加个净化就可以做埋。 讲饮讲食我最叻噶啦吓，咁但系即系做生意咧，可能就你叻啲啊吓 ，Thomas， 点解咧？咁啊，呢啲叫创科企业咧，除咗你嘅企业啦，攻占大湾区之外咧。即系嚟紧仲计划发展埋中东市场，咁你都知，即系可能收音机旁边嘅听众都知道，主持人啊，都有阵时喺投资嘅界别都睇到香港啦，即系我哋香港政府都特首都跑去啊，我哋嘅叫中东地区啦，去寻找一啲新嘅资金啦，系咪先？你港交所都有啲追踪住沙特嘅 ETF 啦，咁样，咁呢啲亦都系真事嚟嘅，亦都我哋要扩容啦。好啦，咁你哋嘅呢啲创新科技企业去到湾区或者去到头先我讲再远啲啦，喺远东。譬如去到中东市场啦，喂，第一点解选址喺中东啦，同埋佢哋嘅优势又喺边度咧？你哋又可以获取点样去 maximize 个企业咧？吓， 其实点解会选择去中东咧？咁本身而家嘅趋势都会系喺中东啦，咁嗰个资金比较充裕啦。但系我都想喺呢度同各位市民讲，其实中东或者中东人真系好有钱，但系咧其实佢嘅钱系唔容易攞嘅。系啦，所以呢个系要同 即系唔容易赚啦，不如咁样讲， 唔容易赚 嘅系啦，唔好讲攞啦，赚啫。 系啦，系啦，系。所以咧，去即系大家真系去发展嘅时候，真系要睇下自己嘅产品啦、自己嘅科技啦，系啱唔啱嗰边啦。 系 咁，如果啱嘅时候，就不妨大力去推啦。因为其实特首去过之后，其实已经帮我哋打通咗好多经脉噶啦。 哦， 咁嗰边都了解到香港嘅情况啦。咁但系唔系好熟噶嘛，就等同其实我哋交朋友一样。 嗯。 唔好话去中东做生意，你喺香港做生意都要先认识，先可以有交易噶嘛。 系，冇错冇错。 咁所以去到嗰边都系一模一样嘅。 系。 咁但系嗰边好就系、是、市场大，而且佢哋好缺乏产业。咁所以基本上你去嘅嘢，只要佢系中意，因为其实佢哋都有个 list 会话俾你听，喂，其实我系需要呢类呢类呢类呢类嘅嘢，你哋有冇朋友仔系类似咁样嘅嘢啊？叫佢哋一齐嚟啊！我哋如果嗰样嘢 OK 嘅话，我哋呢度会有晒啲配套俾大家。咁、啊，即系个感觉系好似迎来第二个家咁样咯。佢哋嘅 policy 系几好嘅， 系 因为系会令到你过到去由零开始，点样去 set up 啦，点样揾客啦，个、钱系点样去收，同埋点样去可以攞翻嚟香港啦， 系 或者最进一步你点样可以喺嗰度上市啦、 哦。 基本上佢已经帮你好似人生规划咗喺度，所以咧去到嘅时候就个感觉几好啦。咁而家我哋啱啱就喺卡塔尔开咗啦，咁嚟紧都会喺杜拜会准备开、最开分公司啦。咁、希望可以喺嗰度揾多啲商机，或者系更加同我哋香港嘅朋友去分享有啲。 我估除咗香港朋友，即系可能又将嗰度嘅资源再翻嚟，可能除咗香港或者湾区嘅兄弟城市，点样再做到个互联互通啦？因为个物联网就唔系咁单一嘅，我深信。即系可能，即系个起始点，可能喺内地揾嚟一啲 resources， 跟住我哋就用翻香港做一个对接窗口，跟住就同中东嘅有关，譬如头先讲杜拜啊，或者卡塔尔做啲贸易往来咯。我睇到个脉络似系咁，啱啱咧 ，Thomas。 基本上脈絡都係咁樣，即係我哋可以點樣可以同大灣區個配合啦？即係好似以往我哋就睇下我哋大家兩邊嘅強項啦。其實香港嘅強項就係、是。金融啦， 系啊， 集资啦，我哋嘅法律啦，我哋系行普通法噶嘛。 嗯， 咁喺杜拜啊、卡塔尔啊，即系我哋喺嗰啲我哋叫 free zone 嘅地方，都系行啲同我哋类似嘅法律啦。 嗯， 而令到就系我哋做呢个超级联系人咧，可以帮到好多我哋香港自己人啦。 嗯， 同埋我哋大湾区点样去融合，同我哋一齐可以一齐去进军呢个中东啦。咁同埋。点样又带啲中东嘅资金翻嚟香港？咁、呢个都系我自己本人就成日会谂嘅嘢咯。因为其实政府真系俾咗好多资源我哋，令到我哋可以成功地先去到中东啊嘛。 咁同埋与此同时，嗰啲喺中东嘅经贸办啊，其实贸发局啊，都出咗即系出心出力嘅喺个过程之中，系啊，因为。 我哋要拓展商机扩容真係唔容易。其实呢个操作亦都係啱嘅。即係如果你话喺个金融操作嗰度，咁我哋始终联系汇率低下，咁我哋嘅港纸真係贵咗嘛，係咪先。咁我哋港纸贵咗，要同人哋做生意，人哋都会睇个成本㗎嘛。咁如果对接一啲 GDP 比我哋更差嘅城市，咁我哋点同人哋做生意呢？人哋都唔够钱俾我哋啦，系咪先？咁我哋唯有往上流动，往一啲即系更具实力嘅国家啦，或者地方去埋手啦。咁中东绝对系一个好嘅资金来源，我自己觉得吓吓咁样。 系，另外就我会睇到好多时候，譬如我哋喺新闻见到好多国内嘅大型企业去到中东，好多啲 MOU 签到翻嚟啦。 系啊， 咁但系你真系要点样去令到我哋中小企都做到咧？其实呢一个真系我哋要落啲功夫咯，因为中东人系头先我讲咗啦，啲钱唔容易。 系、因为你阿 Thomas 讲得好啱嘅，即系我再坦白啲咁样讲，点解人哋好似有个叫做 wish list 咁样？我其实咧系争 A、E、F 嘅嘢嘅啫，其实 B、C 我唔使嘅。你唔使俾 B C 我，你如果你系嚟 sell B C 咧，你翻翻屋企先啦，你可以休息一阵先。但如果你有 A E F 咧 ，OK 嘅，而啱嘅话咧，我有埋成个配套俾你去发展都仲得。即系呢一样就系好坦白嗰样嘢，就唔系话我就计较老猪嘅，即系一蚊都算尽，佢哋就唔系咁样。但你就唔拉搭嗰啲嘢，你就唔好 sell 我啦。或者佢哋睇唔到有前景嗰啲，你就冇 sell 佢。 或者佢哋已经太多啦。 系啊， 即系你话，譬如好似区块链嗰啲，好、多间，基本上全世界都集中晒佢哋度。系啊，所以嗰度其实好多嘢已经好集中有。咁佢仲有啲咩好缺乏嘅话，其实香港都好多嘢佢系好适合嘅。所以我哋香港人都好多空间咯，我感觉上。 好啊，咁啊，往后再有机会请 Thomas 同我多啲倾偈啦，因为讲到呢啲生意扩展版图啊。男人喜歡傾呢啲，老實講句，咁啊好等收機旁邊嘅聽眾都即係認識下啦，即係希望透過禮拜六嘅早上呢個節目咧，由灣區出發帶嚟一個更廣更遠嘅一個世界觀啦。咁啊多謝Thomas 嚇，咁啊新年進步 ，thank you，thank you， 拜拜。 灣區節目內容係啲乜嘢好咧？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電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天，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Get them good vibes. Come on. 有清楚小尴尬说无效，白眼转动未完就自个招。Better work it out. Better work it out. 女友 emo 到抢口会搏闹，自拍送上就由你地恶搞。Better work it out. Yes I work it out.当大数据靠你搞计数靠准备， 准备 变化太快，冇嘢计到出嚟， 出嚟 全世界你胜我，这性格出奇。 Get it, gotta get them good vibes, la la la la, get lucky, get lucky now, 由冷场到爆冷 ，gotta get them good vibes, la la la la, get lucky, get lucky now, 前进难以爆冷，我可以打横行。Didn't see it coming, I'm popping, kicking all out. When the beat drops, I'm the one on top. Troublemaker in the club. The crowd goes wild, cause I turn them out. Like a magic show, call me Marco Dini. I just come out loud, oh my god, you're tripping. I'm a race taker, bruise breaker. And live fast, no breaks, yeah. 整个探网搞我变作典型， 典型 怕去国界眼界会太扁平， 扁平 全世界老正我正性格鲜明， 鲜明Gotta get them good vibes, la la la la. Get lucky, get lucky now. 要冷场到爆冷 Gotta get them good vibes, la la la la. Get lucky, get lucky now. 前进难以爆冷，我可以打横行。时运气好，自问各枯燥，就想到点满我灵活。 就是运气好。Good vibes, la la la la. Get lucky now. 有蓝天都爆冷。Gotta get them good vibes, la la la la. Get lucky now.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话：重塑后的区议会，从不同渠道产生多元组合的区议员，期望日后可以接触不同阶层的市民，掌握地区的民情民意，协助特区政府做好施政，令到施政能够更加畅顺，更好地回应市民诉求，共同做好地区治理工作。麦美娟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不少市民在疫情期间已经闷了很久，各区区议会率先在农历新年和元宵等节日举办活动，希望透过地区活动宣传各区特色，并且注入生气和活力。她举例说，九龙城有泼水节，新界区有天后诞，港岛亦都有谭公诞等。特区政府为了鼓励生育，计划动用超过22亿推行施政报告提出的新生婴儿奖励计划。劳工及福利局向立法会财委会提交文件，希望批准开立一笔为数22亿8600万的新承担额。政府说，香港出生率持续处于低水平，在2022年下跌到 0.9 的低点，同时预计香港65岁及以上的长者占全港人口的比例将会在未来10年内由两成上升到近三分一。为了逆转本港生育率低迷的情况，去年10月发表的施政报告公布一系列鼓励生育措施，其中包括向合资格父母的新生婴儿发放一笔过20,000元的现金奖励，借此营造一个有利生育的环境，并且向社会发出政府鼓励市民生育的强烈讯息，希望为长远经济发展提供所需人力，缓减人口老化的问题。美国国防部证实，国防部长奥斯汀入院接受治疗，已经能够恢复履职。五角大楼发言人在声明之中说，奥斯汀在今个月1号在一次医疗程序中出现并发症，被送到一间国家军事医疗中心，其后恢复得很好，当地星期五能够恢复履行所有职务。发言人又说，副防长随时准备好在有必要的时候行使防长的职权。报道说，目前不清楚奥斯丁接受的医疗服务有什么具体内容。孟加拉首都达卡一列客运列车起火，造成至少4个人死亡。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五晚，不明身份的疑凶怀疑对一列驶入达卡的客运列车纵火，现阶段未能够确认4个死者的身份。达卡警方就说，一共有7个消防队赶到现场扑救大火。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温暖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朝早仍然清凉，下周初风势较大，星期一云量增多。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 79%，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喂 ，PC 继续翻嚟湾区生活一小时，今日同你搭下铁路啦。 哇！ 喂，深圳铁路咧有一段咧都系我哋港铁去承包噶， 系， 因为你入到去嗰一段咧，你就觉得啊，即系倍感亲切感。点解咧？都系 啲站好似香港嘅地铁站咁啊，啲铁路站。 对上一次又系，唉，你知道我依家成日都要往来内地啲银行啦，我过去嗰几日都系咁往来。咁啊，依家接冲啲就因为喺西九龙站咧就搭去深圳北。就搭高铁，因为依家有叫做任你搭嘅，即系改票嗰只啊，即系你可以当佢真系地铁咁样搭嘅。你去到嘅时候，跟如果可以搣到上一班车，佢就帮你改飞咁样咯。 哦， 即系你网上订咗，咁如果可以早一班得唔得啊？咁如果啲票务姐姐话，诶 OK 啊，早一班啊，早15分钟，你过得切关就得啦，唔好喺 duty free 嗰度买嘢啊，咁样嗰啲。 咁得意咩？ 系啊系啊， 你讲系咩铁啊？你嗰个系 高铁，高铁， 哦、 高铁，净系只。有人深圳北站，即系九龙西就上车咁样咯，即系可以比较 flexible 啲啦。咁内文你就揾翻啲铁路网，你会了解更加多。咁我上到深圳北站咧，下一个站我就去呢、這个红山站。 嗯， 红山站，即系其实你喺深圳北咧搭多一个站就系红山站啦。 有啲咩玩啊？嗰度 有一个大型嘅商场咯。我唔知道你有冇听过呢个啦。系，总之佢入边齐晒嗰啲超市所有元素都齐晒，最紧要系 其实我想讲，基本上内地所有嘅商场咧。佢哋唔只有超市，我哋齐备嘅地方系连好多文化设施都有，即系咧我见到咧有啲系有 art jamming 啦， 系书店 啦，art jamming，跟住然之后做陶瓷啦，系完全喺埋个商场里面发生，所以我成日都话。点样将文化加入个商场里面一齐发展呢？ 其实 会系一个 文体旅，一定系可以互联互通啦。 冇错， 你见到西九文化区亦都真系有做到呢一样嘢嘅。不过除咗做销售啦，咁我都几期待系咪有机会有一啲即时嘅一啲艺术嘅 workshop 可以做得到咧？喺西九文化区咁样，咁可能即系教你点描法都好。你而家未幕内展嘅，即、就、系、是、西九故宫嗰度。咁你睇完幕内啊，那个印象派如何如何？咁如果即系门口即刻有啲工作坊可以即时咁样俾你体验一下，其实 我觉得紧要噶。 印象派系点样画嘅、啊？作画风格系 你咁样有实践，你先会更加去深刻你自己。诶、哎，我原来睇过呢一样嘢，原来我都做到噶、 啊。 咁样，喂，不过咁样讲， 靠你去推动一下。 我元朗先推动， 唔系咁啊，即系由小区大城化咯。即系呢个都系嘅。咁小区做得好，大城就会做得好噶啦。 我今日咧啱啱讲紧地铁啦，我就想同你讲下咧，其实深圳嘅地铁咧啱啱推出咗条新嘅线路啊， 系点样噶？ 八线啊， 系咩嚟？ 八号线第二期直通大小梅沙。 哦，哇，正哦！即系之前我哋就话大梅沙、小梅沙就系呢个沙滩嘅圣地啦，或者叫做夏天咧，大家就谂住去深圳玩咧。其实大梅沙、小梅沙如果你揸车过去都远啲噶嘛，或者车程都比较耐。啲啦，系咪啊？ 我哋之前都有讲啦，我哋最近大小梅沙嘅关口咧，其实就系莲塘口岸啦。咁所以咧，如果我哋喺莲塘口岸坐地铁过去嘅话咧，其实只需要35分钟嘅车程咧，就可以去到大小梅沙。 哦，即系莲塘嗰度地铁站咁样去咗，跟住就45分钟就到大小梅沙。 35分钟去大梅沙，40分钟去到小梅沙。 喂 ，OK， 呢个即系叫做好妥帖。但你都知道内地啲铁路网系好夸张噶啦，佢真系四通八达嘅，边度都去到嘅。但系有一次我坐广州地铁啦，你都知广佛同城噶啦，系咪先？咁如果你喺广州坐到去，譬如佛山或者即系坐到去啲再边啲嘅一啲地方，哇！真系可以坐足18个站有多嘅。18个站，每个站系坐3分钟，其实都坐咗成个几钟地铁咯。即系香港系好梦幻，你香港点样坐地铁啊？即系或者坐港铁，你都坐唔到个几钟啦。 得唔得咧？ 好难嘅，坐唔到，坐唔到。嗱，你比方说，你喺筲箕湾啊，再边啲柴湾啦，你柴湾去天水围坐，未必坐到一个钟噶。 要 咩？ 要唔紧要，我哋打开港铁个 app 咧，佢帮你计咗数。 要坐一个钟，会个半钟咧，系咪？ 应该唔使个 半钟就一定唔会发生咯。 证明我哋都唔系搭铁路嘅。 我唔信，我一阵就播歌嘅时候就同大家去 check 下咁啊。咁呢个都啱嘅。我自己都成日搭铁路啊，依家我开咗一个会籍喺上环，即系做健身嗰啲，我都搭铁路搭得多。只不过证明我唔系住天水围，同埋我唔系住柴湾啫，唔系证明。

天咩其中一个屋苑啦。咁、那个屋苑呢係文说呢有十几个嗰啲充电位嘅。 哦，我知边度啦。 你只需要摆一架车嗰度充电，如果你短程即刻搭的士去深圳湾口岸嗰度过关呢，嗰度行牧人行大概十分钟到啦，的士车程。 差唔多。 咁跟住 你识路喎、啊、行牧人行喎、啊。 咁跟住过啦，过完之后跟住你咪要做，你见我喺深圳湾过，我真係对接，我真係有个前海做嘢而家。真係好多日日都往唉好攰呀，其实心很累。咁总之做完呢样嘢跟住就落返去天咩嗰度，天咩院嗰度就攞返架车，咁就去开返去九龙囉。 情到最后也会颤抖，为何华丽到最后也会变丑，恨时间不会退后，但回忆多么深厚，岁月流过了不可补救。与你分开之前未能够顺着那感受，随缘的放手，当伤害扩大到难接受，尚有些事情在追究。与我分开之前还像朋友，或是预备暗中与别人邂逅，在各自各时光中原来睡累到最后也会扬手，原来承诺到最后也会失手，任时间掌控宇宙，或回忆根本虚构，岁月埋葬了不可拥有。与你分开之前只能够顺着那感受，随缘的放手，当伤害扩大到难接受，尚有些事情要怀旧。与我分开之前还像朋友，或是现在已经与别人邂逅，在各自各时光中互奋斗，尽守战胜了光阴再聚首，爱是放爱是守，共是合奏。与你分开之后竟能够顺着那生命无常中放手，当思念继续循环永久，让往昔被时间蒸留。与我分开之后还是朋友，慢慢学习爱恋这多元宇宙，待各自有新伤口便看透。 湾区生活一小时， 好，我哋啱啱讲完铁路咧，翻嚟咧，我讲下个数字俾你听先。我哋而家港车北上同澳车北上咧，尤其是澳车北上咧，去到上周年啊，单排车辆咧通关嘅破咗110万两次嘅数字啊！ 哇，呢、這个都几夸张喎！咁啊，香港去澳门都自然系多车啦。我都有同你分享一次经验、就系话，哇！你以为过咗 rush hour 十点几、十一点翻嚟香港，即系唔使排队啦。我有一次真系十二点几都成，差唔多过到关翻到嚟香港自己屋企都成点几钟咯。咁呢个澳门嘅 情况都严重、啊，港车北上 系因为你嗰个三个关口真系。 雷射槍嗰、那個，跟住睇你係咪薛俊興嗰、那個，即係嗰個係要啲時間嘅。唉、哎，究竟點樣可以？ 我成日都覺得雷射槍呢個係一個笑話嚟嘅。 我唔敢咁講啦，因為你當你有疫情有病嘅時候，就係因為你今時今日過關，無論你搭高鐵嘅時候，都有啲衛生署哥哥姐姐會同你講除帽啊成噶嘛。 但係嗰個係有數字，真係會睇到嘛？ 嗰、那個快槍可能都睇到咧。 好嘢， 我 哋唔好評論呢件事， 我都唔識嘅。我哋講啲我哋識嘅，反而咧就近排表弟咧都由珠海開翻去廣州啦。 係 咁，大概由珠海開上去廣州，就大概兩個零鐘。 有咩經歷咁啊？ 冇啊，请喺广州塔塔底就影咗张相， 哇！ 系啊，即系你系香港牌，但系就喺广州塔嗰度，即系小蛮腰嗰度就影咗张相，都系几有趣嘅。不过上到去广州就真系有啲难揸，因为佢哋好多嗰啲咧外卖小哥嗰啲车咧，其实都几乱龙嘅。老实讲， 系 即有阵时你避唔到嗰啲车，因为嗰啲车速度都快噶嘛，即系佢最快都行到成十几二十公K。公里咁样啦，即系其实都快。有阵时你唔系避唔到啲人啊，你避唔到嗰啲车咧， 系啊， 佢嗰种操作方法你好容易撞到啊。即系讲真，你香港人揸车，你翻去食买玩开开心心，你唔想有任何意外啦。咁但 系 佢哋攞到你好贴啊，你明唔明？你有冇试过呢啲状况啊？ 我梗系试过啦。 咁你点应对咧？阿 P C 其实最紧要你唔好开得太快。 嗯、其实唔快嘅。 同埋个问题系你真系叫眼望四周咧，包括你两边镜，其实你都系要即系、就是、会望下突唔会唔会突然间有人冲出嚟。其实你问我，我最怕都未算系呢类型嘅。 系 就系咧，你知内地有阵时好多街道咧，其实都冇街灯，即系未必会着嗰支街灯啦。夜晚咁出现咩事呢？黑色衫夜晚。然之後冇街燈， 哦，未必 完全睇唔到有個人咯，會突然間，係、啊。 咁呢啲都係即係大家去北上自駕遊嘅時候要好留心嘅一啲嘢啦。如果唔係，到時你翻唔到酒店，你喺公安廳嗰度搞咗成晚，咁就 其實我估最容易遇到嘅問題咧，就係你知內地如果右轉咧，就其實有陣時唔需要睇燈噶嘛。如果你冇實線啊，就唔需要睇燈就可以直接右轉。 我哋都有試過呢啲，後邊啲車咪 boot 你，你咪行咯。即 係 嗰啲係文化，即係駕駛 manner 啫，只不過 右轉嘅時候咧，通常有安全島嘅而家。咁咧人咧或者車咧突然間會出嚟嘅，所以咧呢個位咧唔能夠收，即係唔能夠直過去啦。真係要收慢少少，睇下啲人會。会突然间出嚟，尤其是大家最近希望可以做好多，系啊，去好多唔同嘅超级市场行啦。咁跟住，然之后港车北上，翻去买好多货，扫好多货落嚟。 一月又 开 咗 C 字头嗰间超市， 深圳开啊嘛， 系 啊， 咁 啊，所以大家都揸车嘅时候都要分外留神啦。 冇错、 啊，使出真功夫，方为大师傅。好，今日多谢我嘅好拍档 P C 司俊庆啊，下个礼拜再同你倾偈，拜拜。你别这刻都不算错，认为这刻感染更多。记得彼此最灿烂的笑就最好，临别要通宵细数，如同共你相的空洞灯火。